什么小建中汤啊什么汤的时候忘记把姜切进去，这种事情也会有的。那忘了把姜煮进去，那碗桂枝汤喝起来怎么样？就一点都没有辣味，然后就甜甜的。你说桂枝很辛烈吗？其实不会，肉桂的味道比较浓，桂枝的味道淡淡的，所以整碗汤就觉得淡淡的，没什么味道，至少没有什么辣味，然后也没有什么发汗的力道。所以说如果只用桂枝的话，其实并不见得会让人发汗。可是呢，十方世界对本草的解释，他们在看待《伤寒论》的方的时候，往往就会觉得桂枝汤是桂枝在让人发汗，他并不考虑桂枝汤里头有姜，也不考虑桂枝汤如果真的能发汗的话，为什么还要喝稀饭，还要盖棉被。那他都不就是糊里糊涂的看，就说哦，桂枝汤解肌啊，出汗，然后桂枝出汗，然后桂枝很热，桂枝很辛，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变成，如果他看到一个条文说，哦，发汗过多，所以呢要用桂枝甘草汤，他的那一个逻辑框架会觉得说，已经是发汗过多，你吃桂枝又发一身大汗还得了，不是加速死亡吗？所以在直觉上就会跳掉这个方啊。就是不同的本草框架的人看这个方的感受会变得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吃金方的话，桂枝一两半二两这样煮下去有什么关系？黄芪五物汤台数局一开都八两桂枝就下去了。那这个像是这个这样，所以以我们常在吃金方的角度来说，就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剂量可能甘草二两一次煮是很甜啊，甜得吓死你，大概是这样子，是甜的吓死人，不是辣的吓死人。那所以这个方子呢就是因为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用起来就变得不顺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开经方都习惯成 0.1 做到一碗汤里面嘛，对不对？就是桂枝三两就开三钱，这样子很多经方这样开也很有效啊。可是桂枝甘草汤如果你成 0.1 的话就没有效，它的药性是很薄弱的。当然我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效，就像我同学他说胸口觉得好像想要用手遮一下，他就配一罐桂枝甘草汤的科学中药吃一吃。那这样子吃了之后有没有好一点？那也有好一点，就是要有一些些效果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确保这个药一定有效的话，那低剂量是不太有用的所以同学就知道这些点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个方子其实是蛮可以这么用就是不用害怕。那这个桂枝甘草汤这一条呢，其实也等于是在为后面的条文做一个转折点。因为呢这一条之后的几条是在讲奔豚。那奔豚呢，就是当一个人心阳虚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又刚好有水气，就是我们说的水邪或者是水毒。那以这个中医的人体观来讲的话，心阳跟肾阳往往是同进退的。那心阳一虚，肾阳也虚了，于是这些水邪就不受你的这个身体的管束，就开始犯上作乱，于是就产生一个好像肚子下面有一个东西在跳动，然后再往上冲的一个现象，称之为奔豚。那么桂枝甘草汤呢，它所处理的呢，就是心阳虚了，可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水邪的状况，就是桂枝甘草汤。那后面的这个苓桂枣甘汤呢，就是心阳虚的又有水邪，于是就形成了奔豚的状态，那就用苓桂枣甘汤。那像我们之前在咳嗽篇的那个苓桂胃甘汤，但那个比较是虚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呢身体里面的水分布也不一样，所以它形成另外一个症状。那又或者是如果是不牵涉到心阳，只牵涉到水邪的话，那个跳动的感觉可能还是有，但是那就用别的方子治，比如说小半夏加茯苓汤有类似的症状，或者是五苓散有一条是这个人肚子底下有跳动可是头昏，那这就是纯粹的水邪痰饮，跟心阳虚又没有关系了。所以就是同学在我们在读伤寒的时候，就是稍微在读到条文以后跟其他条文做出一些区隔的话其实就会变得很容易理解，就是病机的加减进退，跟症状的加减进退，跟药物的加减进退，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扣合在一起。 其实以这个角度来讲，《伤寒论》本身的矛盾很少，非常容易让人理解它的。像张仲景的编排也让人觉得，哎，其实很用心啊。先介绍一个心阳虚的状态，再介绍一个心阳虚，再加上有水邪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这样一层一层的来分析的话，其实对于学习者的学习来说呢，是很有用的。那我们在接下来讲奔豚病之前呢，我先跟同学介绍一个讲义上面附给同学的方子，就是正清安的这个补坎益离丹。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补坎益离丹呢？就是说其实啊，桂枝甘草汤的这一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用起来也是有疗效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心阳虚的病人他有一些多一点的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个正火神的这个补坎益离丹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这个补坎益离丹啊，它的这个主治范围呢，是甚至可以包含到阳虚的心跳不规律，所以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辨证，怎么样的情况是心阴虚，怎么样的情况是心阳虚。那你看正火神他怎么写的啊？他这个补坎益离丹，他一开始治疗的主症是这个心慌心跳，那就是我们说的心悸的感觉嘛，对不对？那正火神就写说，一般呢心慌心跳我们都要把它分成心血不足还是心气不足，它是拿血跟气对举啊。我们说心阴心阳也可以，那心阴不足的人呢就会有阴虚的症状。那阴虚的症状我们在介绍慢门冬汤跟炙甘草汤的时候都讲了很多了，对不对？同学多少也有一点印象。那在阴虚的框架之下的心慌心跳的话，那当然是用滋阴的药没有错啊。他就说这个阴虚的人会比较容易烦啦，小便容易黄啦，然后皮肤比较枯槁啦，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啦，那脉比较跳得快或者宏大啦。当然脉跳得快没有意义哦，因为阳虚的时候脉也会跳得快，所以这不是一个脉跳的速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辨证点。那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有人遇我们一般中国啊，这个近几百年的用药传统啊，有人心慌心跳啊这样子，他就说哦，你心血不足所以心神不宁，所以要吃什么天王补心丹。那天王补心丹就是一串滋阴的药，所以就是说中医在过去几百年里面有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好像不太喜欢用补阳的药，好像说补阳药容易上火，然后就都用滋阴的药，所以就是宁心安神的药啊，什么天王补心啊、定志啊，什么就是这一类元志啊、酸枣仁、茯苓这类的，就是都是比较滋心阴为主这个角度来做。所以郑清安他就觉得说，那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心脏的这个不对劲哦，是有阳虚的情况的。那如果你弄错的话，用那些滋阴的药来治的话，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于是他就说，你看啊，如果是阳虚的心慌心乱的人，那心慌心跳是怎么样？他说那个人一定是比较没有精神啦，人比较懒啦，然后呢或者是讲讲话做做事呢就觉得哇人很累，然后就觉得发热容易出汗，像这些都是阳虚。那甚至是如果是阳虚的很严重的人，甚至会影响到消化机能，会吐的啊。那或者是脉呢一定是很细或者是空空的。那当你发现这个人的心慌心跳是属于阳虚的时候呢，郑清安就推荐用他的这个补坎益离丹。而他补坎益离丹他的用药的这个重点是说，其实人的心跟肾是有同进退的现象的，所以如果你要治心阳虚的话，你还要镇固肾阳，就是用这个蛤蜊粉啊，然后附子啊，这些药，还有甘草。像甘草的话，甘草为什么能够镇固肾阳啊？郑清安他在这个说明前阳丹的时候，他有讲，他说其实啊，这个甘草这味药，你说四逆汤也用甘草，对不对？甘草、甘姜、附子。他说甘草这味药就好像我们烧一个火，那个炭啊，如果在燃烧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熄，你把它用灰埋住，那这个炭就可以用一种很慢的方式氧化，你到第二天把它挖出来还可以继续生火。 烧过炭炉的人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不埋那个灰，它就很快烧完了。所以如果你要补阳、补肾阳这样的话，你当然是需要在那边盖一层土，把它闷在里面，让它用很和缓的方法去运作。所以他认为补阳药啊，其实加了甘草是有意义的，并不是说加了甘草就变成中焦药，而是加了甘草以后能够让那个阳以一个更稳定的方法在命门里面燃烧。当然我们用肉桂的话本身就会稳定在命门，但如果用附子的话就不妨用甘草来稳定它的药性啊。那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角度，那他桂的话就用桂心，那用桂心也没有关系，因为桂心跟桂枝其实我们现在临床的感觉是药性差不多的，所以你用张仲景说的桂枝或者桂心都可以啊，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就是不但是补心阳补肾阳，并且加一些药味来把这个阳气拴住啊，尤其是拴住肾阳，他说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的阳气才能长长久久的。其实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要治疗阳虚的心脏病，其实不见得是桂枝要放得多，反而是附子要放得多，就是尤其是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心脏的那个血管的病变，那附子要放得很多很多才能够把那个阴实扭转回来啊。那那个是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会给同学介绍的那个李可在用的温室奔豚汤，那那个附子就用得好重的啊，从这个现在剂量的1两到8两都有可能。那其实这个补坎益梨丹你真的要用的话呀，也可以用到现在剂量的1两到8两，就是说你一开始开的时候开1两附子，然后觉得吃起来也没什么感觉，你就再加1两啊，觉得感觉还 OK 就再加1两，就这样子一天一天加到8两。就是这其实也不能说火神派，火神派的人用附子没有那么重，但是像是李可啦，或者是唐不齐啦，或者是谭树渠啦，这些人附子都是常常加加加就加到8两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哈，其实同学你想想看，就是以临床上面的这个使用来说的话呢，以临床上的使用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心慌心跳的话，你用这个补坎益梨丹是可以的。如果你是阳虚型的心跳不规律的话，用这个方子也会有帮助的。那不过阳虚型的心跳不规律啊，像是唐不齐在用的时候就把他的附子说一开始就开50克，渐渐加到200克，因为有的时候阳虚的心脏病是需要这么多的附子的。那么所以用到补坎益梨丹，然后又加多一点补肾药，或者是再加多一点附子的话，就有可能连阳虚型的心跳不规律都能够得到治疗啊。所以就是同学不要把这个心跳不规律这件事情是设限在一帖炙甘草汤上面，认病还是要分得出阴阳啊，比较会有用。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心阴虚用炙甘草汤，心阳虚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或者是它衍生出来的补坎益梨丹。那心跳不规律或者是心瓣膜病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那当然有啊。所以同学也不要急，不要急着说一定要现在就认为可以治疗所有的心脏病，并不是这样子的。像如果你看那个张仲景的那个胸痹篇，他这个心绞痛他用的药物像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这些结构都是很像是这个伤寒论的陷胸汤的结构。那这些结构的药物是在说什么呀？它是在说你的心脏会跳动出问题啊，有那些毛病，其实是有很多黏黏的痰啊，好像黏在你的心脏的附近，让这个心脏好像背着很重的东西在走路，所以心脏受不了了。那如果你要治疗这个东西的话，你必须把这些痰拔掉。所以张仲景有一路的用药就是要把胸腔这个区块多余的液体把它拔掉的，甚至是多余的水要拔掉，像是木防己汤就是也是要把这个心脏区块多余的水毒拔掉，才能让心脏恢复正常。所以这一类的病就是另外一个主症框架的事情。那另外呢，像是张仲景的治心脏病的方子啊，还有另外一系列的药呢，好像都是理中汤的底子，就是以调补脾胃为优先。 但这个调补脾胃优先这件事情，我想是萧胜阳老师那边比较解释的漂亮一点吧。他就是说，其实如果以阴实逆生的角度来说，这个脾阴实就是生心阴实，所以很多人呢，他的这个心脏的问题是脾阴实传过去的。那我们台湾现在其实脾阴实的人很多哟，就是每天吃的生生冷冷的，嘴唇都黯然无光的，那舌头一伸，舌苔都是又白又厚的，那脾太湿了啊，或者是脉把的你的这个右手的关脉都是软塌塌的。那像这样子脾胃太湿的人呢，他的心也就会陷入阴实的状态啊，就是阴实逆生的这个原则。所以像这样子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跳跳得不规律，你也要叫他伸个舌头看看他是不是一个脾阴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脾阴实的人，你要他给他吃什么平胃散啦，或者是像理中汤来健脾啦，要让脾胃好起来了，他的这个心脏的问题才会好起来。那萧老师他那边好像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说，就是说人的心脏的瓣膜的组织啊，其实是比较像是人的消化系统的组织的。也就是当你的这个心脏的瓣膜这个地方的这个品质是跟你的消化系统是同进退的，所以如果你的消化系统变得很烂的时候，你的心脏瓣膜也会变得很烂。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那当然这一类的说法可能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创，但是至少在临床上面的确是如此啊。张仲景治疗心脏病的方子，调补脾胃的方子还是多，所以这一路也要认得清楚。所以并不只是这个阴虚跟凉虚而已，还有其他的路数存在。那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同学介绍一下。那再来呢，我们就开始讲到奔豚。那他是34条，他说一个人啊发汗之后，这个人肚脐底下呢感到一抽一抽在跳动，他说这是快要发作奔豚了，那就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那这个奔豚如果真的发作起来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在肚脐底下跳动，那我在这个讲义的地方有把金匮要略关于奔豚的条文也收在这里啊，讲义第40页，那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那因为我们的桂林本它的奔豚并没有特别分开出来一个篇章，就是它的苓桂甘枣汤呢跟奔豚汤两个方就在这边就出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桂枝加桂汤呢就跟这个太阳篇的火逆条文合在一起，我想这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不过金匮要略本就把奔豚的条文再收成一个单独的篇章，那它有一个开场坦白的条文是我们桂林本没有的，所以金匮要略这个81条的话，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那个第一句话。那第一句话我们因为桂林本没有，所以就看到它介绍。这个诗曰哈，就是张仲景的老师说，这个有4种病哦，都是从金发而害人得的。他就说一个是奔豚啊，奔豚就是觉得有气，有一坨东西从下面往喉咙那边上往上冲，这是奔豚。那另外第二种是吐脓，另外一个是金部，另外一个是火邪，这4部病它都是从金发得之。其实这个金发得之呢，我们要退一步来说，就是你说这4种病都是把人吓到之后他就会得吗？好像并不是啊，像火邪吐脓都跟吓不吓到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张仲景的书里面所说的这个惊发呢，不如说是一种对身体有剧烈的震荡或者是刺激的疗法，就是对身体有撞击性的疗法。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后面的火逆条啊，就是它后面还有一，我们太阳篇还有一串的条文在讲到火逆的问题，就是 仲景的时代啊，有一种疗法是拿这个很粗的金属针，用火烤的烫烫的，然后刺进人的身体里面去。那这一刺之下呢，如果以心情来讲的话，被扎针的人吓都吓死了，就因为那是一种大很大的酷刑。那不像我们现在的针灸的针那么细啊，拍进去都不会痛。他那个是烤肉串等级的针啊，然后这样烧的烫烫的这样刺进去，所以那个人吓都吓死了。然后呢，除了吓到之外呢，这么大的热量一下子灌进一个人的穴道，他会如果不是在适当的体质之下，比如说是太阳感冒的话，张仲景处理这个火逆，就是说你这样子一个巨大的刺激进来之后，他可能会那个热度会逼着你的血气都脱位，就是血里面的阳气啊被这个热度刺激的散出来这样子，然后血里面的阳气散出来以后，你的血浆就会渗出来，然后整个人就变黄啊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张仲景心目中的不当的治疗法。而插了这一针之后，针拔出来那个针孔那么大，然后呢受了风，然后针口受寒又会怎么样，然后又变成桂枝加桂汤的奔豚症。所以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一种疗法，就是如果是我们想象汉朝时代的疗法，有这种火针疗法，或者是拿巴豆这种很热很热的泻药把它一泻就以为什么都解决，有这样的疗法的话，那这些疗法都包含在广义的这个经发之中的话，那比较能够解释说哦，这个如果是吐脓的话，可能就是在用火针或者用一些太热的泻药的时候，害这个人身体里面上火了，然后烧到后来就有发炎啊化脓的现象，就只能这样解释了、哦、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人没事要吓一跳就会吐脓啊。但是如果用火针这类疗法，有可能身体里面堆了太多的热气找不到出口，那可能会产生脓的问题。那至于说奔豚的啊，就是当这个吓到人，当一个人吓到或者是受寒，心阳一散掉，那发汗太多也有可能就会产生奔豚的现象。那至于说筋部或者火邪的话，那就是伤寒论本身就有清楚介绍的东西，像是当你用火针之后，那这个人可能会有筋部的问题。那筋部的问题，哎，筋部的问题也不一定是火针啊，就是就柴胡龙骨牡蛎汤啦，就是说伤寒论那里面有讲到说，当那个人遇到不当治疗会变成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这个症状就是这人处在一直吓到的状况，就是你跟他讲一句话就、哦、你干嘛跟我讲话这样子，就是变成那样子的神经质的那样子，那就是筋部啊。那有确实有一组症状跟治疗的方法。那火邪的话，那这个火逆的条文就在讲这个什么桂枝去桂加龙骨牡蛎啊，或者是宋本的话是桂枝去桂加暑气龙骨牡蛎，就是要用龙骨跟牡蛎这种收摄元气的药，把你已经从血液里面被逼散的阳气再抓回来啊，或者是桂甘龙母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这些都是在处理火邪的。所以呢，从张仲景的书本的这个内容来说的话啊，知道说对对对，人的身体受到重大刺激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事情产生。那下面一句话在定义奔豚，就说奔豚这个病呢，是从小腹开始往上冲到咽喉，那发作的时候这个人难过得不得了，然后呢发一发又停一停。他说这个多半是从惊恐得知，那我想惊恐是有道理的，因为奔豚病在历史上记载的医案真的就是好像被吓到之后，这个心阳肾阳都散掉了，然后身体的水邪会作乱，所以这种心理上引起的问题呢它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反对张仲景这个说法，当然这不一定是唯一的可能性了啊，只是在那个年代来讲这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说法。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后面的条文跟方剂，我们休息一下。